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咱们要来解决这个打车的问题。虽然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可能很困扰，比如说我不是每年都会回去杭州几趟嘛，我就发现每次打车你都是个困难，你就逼着自己，因为我们家在杭州，反正我们手机是没那个流量，也上不了网，所以你就没办法，你就只能傻愣愣的就愣在路旁边等着车。他有的时候遇到高峰期你就是打不着，所以我老公就说这逼着咱们非得要弄一内地手机，然后再弄个什么套餐，你非得再下一个什么那种打车软件可能才行。 所以现在说打车软件可以是颠覆了原来的整个的出租车生态系统。现在比如说你要打正规的出租车，你可以用打车软件约车，然后如果你想坐专车，那你也可以叫专车有更高端的车来专门为你服务。当然现在风头浪尖上的就是这个优步，它出了一个人民优步，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拼车。 你用过没？ 我真没用过优步，我一般都叫专车了。 有时候觉得吧，香港这个互联网确实发展落后了，是吧？我记得我在北京采访两会那年，我就发现跟几个朋友吃完饭，大家都不掏钱了，就开始拿一手机在那扫来扫去。我说这什么玩意儿？他说你这么土啊，你还拿现金？我说香港不这么弄，你最多拿一信用卡，是吧？他们 八达通， 对，弄一什么手机钱包之类的。我说香港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现在他们打车就更厉害了，就都开始说，之前是滴滴、快滴，还有什么，还有很多我可能我说都说不上来的，现在变成那个优步。你说优步，咱们突然之间聊它，也不是因为咱们用户体验特别好，我也没用过，你也没用过， 对， 主要是因为它闹了一个新闻，在网上争议还挺大。众多它这个享受过它高质量服务的这些用户们就比较火，是吧？就说政府现在做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击人家、打压人家，还是怎么着？其实好像也没到那个地步，他们只是例行检查。 对，查了广州和成都。 对，成都呢是在5月6号下午的时候，就是去到优步办公室，是什么机构给他查呢？是成都市的这个交通运输委员会，成都公安和工商部门联合执法，就说这个是例行。其实我问过一些行内人，他们就觉得是想从他们这个后台里面拿些数据，就证明有些车是长期的在那给他接活， 拉黑活的。 拉黑活。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说收了优步的什么广告费啊，我们不是为了做宣传，我们当然要听听为什么这么多用户他觉得优步用了好。那从他的这个角度，你也能感受到现在这种新的技术发展起来，它到底对传统的行业造成的冲击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用户在广州，他说广州啊、深圳啊、上海、北京他都待过，都用过，如果没记错的应该是这四个城市都有吧。我印象当中他说他是广州人，他现在因为经常公事需要，经常每天需要出行，所以呢他觉得现在用这个人民优步是他用户体验是非常好的一段经验。我们来讲讲他为什么这么说，听一下。 那为什么我会在的士和他之间会选择这个呢？很重要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它比的士便宜啊，它就本身在广州来讲呢，本身起步价9块钱，然后每公里好像是比的士贵还是便宜我忘了，的士起步价10块钱，然后每公里是2.6块啊，那么算下来，再加上它从今年的过年之后就开始打8折。原本是一个短期活动，后来不停地延长，不停地延长，到现在8折似乎都变成一个常态了。这个的话呢，一方面是它这样算下来，无论如何实际的收费是比的士要便宜的，即便它比的士贵一点啊，当然不要贵太多，我还是会选择它。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这个，我并不是抨击的士司机这个群体哈，但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是比较鱼龙混杂的，然后的确有一些素质不太高啊，或什么猪死类的这些人，但是打 Uber 的话呢，你不用有这个担心啊。我除了极个别的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情况之外，基本上是没有遇到过任何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就是你说安全性或怎么样的，其实 Uber 因为我朋友也在里面工作，我们也了解过， 司机的很多证件呢，然后包括即时的一个行车的记录啊，然后还有 Uber 自己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强行派单呐、啊，然后什么这个那个打分呐、啊，这个那个一系列的东西，它都会让这个司机其实是更好的去服务到这个乘客。那这一点的话呢，在出租车行业可能会强调的是一种精神道德上的一个约束，而他这边他用了一个杠杆，用了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那这个的话呢，总体而言，它的品控吧，这样一个商业术语，它品质的控制是比较的好的。我在 Uber 上打车，经常我是觉得很舒服，而且很多车是他们司机自己的车啊，当然也有极个别是租过来开的哈，但是大部分是自己的车，所以的话自己的车它会比较的爱惜一点，然后那个更干净或者说更加舒服。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会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体验啦，无论是他最近在做的什么。打那个复仇者联盟什么之类的那些人去装扮这样来坐车，还是说本身我就算打一辆 Uber， 我也会期待一下，哎，这会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我其实不怎么懂车，对于我来说，我又不是说要去酒吧，然后让别人看到我坐了很好的车过来，我就是回一趟家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你这个车只要宽敞舒服，然后就可以了。 嗯， 至于说到这个师傅不认得路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觉得的士唯一的比 Uber 好的优势就是在于你一上车，只要不会遇到特别奇怪的人的话，你一说那个地方，师傅都知道怎么去走。当然他开的舒不舒服那另外一回事，但他起码会这样子做。但 Uber 的话呢，因为很多都是私家车主嘛，他这个自己的对认路这个方面呢是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导航。而我本身在广州也会开一下车，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比较熟悉的那些地方，往往有的时候师傅不知道，我就说我给你指吧。 嗯，但这个你觉得没问题是吧？ 对，就可以了。 不认路，你觉得这可以接受？ 它有导航啊。 嗯， 对，你不是不认路乱开的吗？ 嗯、 你有导航吗？对、啊、 嗯。那法律风险方面呢？ 作为一个普通乘客来说，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能继续用这种低廉的服务就好了。 哎，说的挺实在，法律风险是你们开公司的和你们开车的人担心的，我作为普通乘客是吧，你提供了我就享受。所以呢，问题还是在于这个法律的这些现在所谓的条条框框你怎么给它捋顺了，主要是他们这个法律上还是有些灰色地带。 对， 因为它主要是拼车嘛，就拼车你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的话，那确实他就说你除非证明他是以此为长期盈利的，你才有办法就说他是无证经营什么的。如果他只是互助性质的，你还不能就说他是非法的。所以他确实是有一个空子可以钻，而且可能现在他这种互联网时代变化太快，他这种商业模式吧一下子窜出来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法律他没跟得上来，就我还没想好要什么办法管你呢，但你明显的步伐比我监管的这个改变的步伐要快得多，所以这时候他就会中间有一种尴尬和矛盾出来了。 所以啊，到底是法不责众呢，还是应该是法无规定则不违法呢？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说法。其实我是请教了好几个法律专家，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法律专家都说，优步包括他在国内还在国外做的事情都一样，都是打擦边球，很多时候都是钻了法律的空子，然后在这个空子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出租车运营模式。你像滴滴和易道最早都是模仿优步的，后来做出了中国特色，而且它也是跟中国法律合理的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现在采用的模式其实优步也有，就是优步的专车，什么优步 Black、 优步 X 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车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再从劳务派遣公司派来司机，然后再跟司机签订合同，所以是四方，就是轿车的这个平台和租赁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和司机四方签订一个协议来为一个乘客服务，那这种就是合理合法的。对，但是如果你是私家车，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你没有运营许可证的这种黑车，所以你就是违法的。但是这也存在一个地带，就是刚才樊素说的，如果你这私家车不是经常干这个事儿， 我就是做好事儿，我顺道拉一个人，他其实也说得过去。现在不是经常就是伪装成说他是我亲戚什么的，结果执法部门一问，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名字都喊不出来，亲戚个鬼。所以 很多时候吧，就在中国做生意，他确实有，你聪明人的话，打上引号的聪明人的话，他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想。但是现在事实就是，这种新的事物它已经产生出来了，而且很多人都在用，用的还特别爽。大家还是希望这个可以把社会闲置资源给他好好的整合。你让打不着车的人，他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为什么不可以呢？但问题在于，你得把前面那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得给他理顺了，解决了，大家都这个舒舒服服的。还有一方必须得不能忽略的，就是出租车传统的这个出租车行业，你得把他们的利益给他动了这么大块，是吧？ 对， 怎么样去 安抚？这个争论已经很多了。自从那个专车出来，去年一月份和过年的时候，就很多车在罢工。然后出租车都说这个专车抢了我们的市场。 对啊。 然后现在是更有甚者，就是把这个私家车也拉到这个行列里来了。 所以呢，这个行业变化实在是太快。但是现在呢，这个优步，似乎已经越来越融入大家的生活。那周围一问，就原来很多朋友都在用，而且居然我身边有朋友在做这个司机。我们也是找到了两位哈，我们先来这个听听广州的这位刘先生的说法。他呢，就是做兼职的司机。我首先想知道他是怎么样入行的，那中间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优步他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可能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那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了解了解这个新生的事物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受人欢迎。首先就是想知道，就是你怎么会坐上这个 Uber 的司机的，怎么入的行？ 哦，我是之前有朋友推荐我打车，后来我打车打了两次，跟司机聊了一下，觉得他这种工作方式挺好的，然后这个平台还有收入都可以，因为我也有台车，平时就闲置的，可能一个月可能都开不了两三百公里，后来我看他这种方式也可以，然后我就问了他怎么加入，然后就联系了优步就加入了。 怎么个加入法呢？他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他门槛怎么样？ 他有个要求，他的门槛就是明文规定的，就是车价要在8万以上，车龄是5年以下，司机的那个驾驶执照呢要驾龄要3年以上，然后还要有交强险，然后当时还要签一个有一个同意进行背景调查的这么一个同意书。 背景调查，他会调查你什么方面的背景呢？他 这个呢，我们就不了解，因为他当时他只是让我们就是说授权给他，同意进行背景调查。 但是他有没有做这个调查，你们不知道？ 对对对，这个就不清楚了，因为好像也没有人跟我们调查，不了解过，或者他是不是请了其他的渠道，我们也不清楚。 他这个驾龄3年中间有没有漏洞？比如说他拿了执照，但其实他一直就没开车。 这个也这么说的话，也算是一种漏洞。因为有的人可能有5年6年可能都是还没有开过车，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自己如果有车的话呢，就应该可以把这个漏洞就补上了。 我知道优步它不是分好几个系列嘛，什么什么 Black 什么 XL 什么， 对对， 优步是吧？ 对， 那你这个怎么分？你加入的是哪一种？ 我最早呢，我是12月底，我这最早我加入的时候就是做的那个 Black， 但是我到过年，今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呢，我就改成人民优步。因为我做 Black 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什么单，可能价格比较贵，乘客比较少。然后我就后来重新跟优步那边申请，降级为人民优步，所以现在我就变成人民优步的司机了。人民优步呢，就是说只要符合刚刚这个门槛，最低8万以上就可以了。那个 Black 呢，我以前做 Black 呢，就是要雅阁、凯美瑞、天籁这种价位，18万以上这种。Black 的话，就它有起步价，不含里程的起步价。然后还有那个每公里的费用啊，都比这个人民优步要贵。人民优步是最便宜的，它比出租车还要便宜。 就是我听说你们接单的这个流程，你也不知道乘客的目的地是去哪儿，但是也就是强制你们必须得接单，这个是个怎么个流程法？ 这个呢，就是系统会根据这个司机这个车辆跟乘客的位置发给最近的司机。然后最近那个司机呢，手机上那个开了软件就会弹出这个乘客下了单，你就要点击接单。如果你不点击接单，或者是你没有留意的话，这个就会影响你的接单率。接单率如果低于80%，比如就是低于80%之后，你就会拿不到他的补贴，就会影响司机的收入。所以这个是一个硬性的一个门要求。 就是说你只要上线是吧？你只要上线，他就会复活给你。 我只要上线呢，就如果来了，那这个乘客来了单，我就一定要接。 哦，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么设置，就是不告诉你目的地是哪儿，而且强制得接单？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别的平台，然后我也做过这个，做过乘客，我就感觉到其他的车呢，如果你可以看到目的地呢，司机呢就可以选客，就是说哪里想去或者哪里不想去，哪里塞车我就不去接，对乘客那边体验就不影响。但如果他这种呢一定要去接，一接到乘客才知道目的地，这种呢就会对乘客是一个保护，保护乘客的利益。当然司机有可能有的时候接到单，接到去郊区的单，这个也那就是说是为了乘客的利益着想。 嗯，你有没有遇到过情况，就是上车之后发现其实那个地方你并不太想去或者不太放心，怎么处理？ 有啊，有，经常也有，有经常去的郊区，就是明知道那个地方基本没有乘客回来的，但是呢因为你公司制度已经规定好了，你既然你上了线，你相当于你已经接受了这个协议，所以你接了客人的话你就一定要去。而且如果你不去的话呢，或者是你中途提前打了电话问乘客去哪里呢，这个乘客会有可能会投诉，如果乘客投诉了之后呢，也会影响你的这个补贴或你的直接收入，所以说这个你即使你不想去也要去。 嗯，你们会有什么定期的培训吗？ 定期的培训就没有，但是一入门的时候呢就有关于交通法规，还有软件操作，还有就是说怎么跟乘客进行那种就是待人接物啊，还有一些这些礼节礼貌这种方面就有培训。 嗯， 然后有个培训之后还有一个考核，有套问卷，如果考核好像是过了80分以上才能通过，才能进入下一步。对， 哦，那我听说乘客方面他也有一个反馈机制是吧？ 啊，就是说乘客那个评分吗？ 嗯， 是的，这个乘客的评分呢，有乘客那边有5星，你可以选。对司机来说呢，如果乘客评了你1星的话，你就很难了，就是说你要多做很多单才能把这个分数拉回来。 啊， 所以说你这个司机平时要对乘客考虑到乘客的那个方面，这个服务态度啊和质量啊，还有对路程的熟悉，还有驾驶技术啊， 嗯， 还有那个对路程的选择，就是哪条路近，哪条路会堵车，都要考虑到乘客，这样的话才会得到高分。而且他又规定你司机不能要求乘客给你评分，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投诉，如果投诉的话也会降低你的补贴。 嗯， 所以说就是这样。 嗯，补贴有多少啊？他是怎么个补贴法？ 补贴呢是这样，他这个呢实际司机不是赚这个乘客的车费，他优步一直在说呢是给司机2倍、2.5倍或者3倍的车费的这种标准的补贴返还。像假如早高峰呢6点到9点是3倍的补贴返还，那就是说假如乘客那边显示是10块钱，优步这边呢就会返还给你30，就是3倍。 明白了。那你担不担心安全的问题？一个是说人身安全，可能去到荒郊野岭啊，再一个是法律的安全，因为现在几个城市都在查。 人的安全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乘客，所以我知道我注册的时候呢我留了我的手机号，而且我要关联一个支付宝或者信用卡，那信用卡呢就是肯定是要通过这个实名制的，支付宝呢也是有一个银行卡也是要实名制，所以说对这个方面呢，对那个乘客的背景呢，我是觉得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也是实名制。然后对于财务的安全呢，因为这个司机呢是不会收取现金，所以说司机呢只是有一台车和一个手机，所以说对这方面呢也不是很担心。 嗯， 车呢有保险，然后呢又没有现金，这个是人身和财务方面。法律方面呢是这样，法律方面呢就是说之前呢还是比较担心这个运政啊跟交委这个处罚，但是呢后来我们考虑了一下，因为呢这个人民优步啊，就是说我因为我现在人民优步司机，所以我说的是人民优步。人民优步呢它这个价格很低，它比出租车还低，它而且它那个上面有拼车的功能，就属于一种拼车的软件。这种拼车呢好像中国就没有禁止，而在北京呢好像又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说有一个管理方法，就是说拼车是合法的，就是在广州也没有禁止，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民优步这种拼车的方式呢是在法律的框架保护之内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就是刚才像我讲的，司机没有收取乘客的车费，而且那个这个软件上也没有收费的这些按钮，司机呢实际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在接送乘客，然后呢这个平台优步来给司机进行奖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套的那个如果非法营运那个方面应该也不是很也很牵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安全，在法律上应该没问题，因为 这个优步这个软件那个平台应该投入了可能很多钱，几个亿甚至可能十几亿了。他呢有自己的法律团队，他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往里边投入这么多钱他都没有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司机一个个体来说，在法律方面应该也没什么，不用这个紧留心。 哎，我怎么听说是这个如果被抓了，优步公司会赔偿，是不是可以报销，是这样吗？ 这个我们在群里是有传，但是呢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这个优步没有明确的给我们发这个信息说是这样，但是其他的软件平台倒有这种情况， 是快 滴 滴 对 滴 滴，当时滴滴就是说如果在这里第一次扣的话100%给你报销，第二次的话就报销70%，第三次的话就报销50%，就是按照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遇到过被罚的情况？ 我就没有，而且我认识的司机里那个群里可能几个群几百人也都没有，但听说有人被罚过，但是呢被罚过的司机大家也是在传啊，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本身就是这个黑车司机，他现在有了平台之后呢，他有的时候他不按平台进行操作，他看到路边有客呢他也去跟他搭客，就还是那种黑车的性质。这样的话他被罚了的话呢，大家也都觉得这种是正常应该罚，因为他没有按照这个平台来操作。 就是司机之间你们会不会沟通，就互相也认识认识，大家分别都是做什么的？ 有，因为司机我们之间也有聊到，因为司机各行各业都有，有的是兼职，有的是全职，有的是出租车司机转行的，有的呢就是有各种企业有白领的，还有的是一些，有的是老板，还有的是一些可能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些事业单位的也有，所以方方面面可能都有。 能不能透露现在做了半年哈，平均下来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每个月，因为它这个是这种美国的软件，可能是按照美国那种发工资方式。我每个星期做兼职大概做30到50单，收入就大概2000到3000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一个月算下来可能就8000到10000左右吧。后厨邮费可能不到10000。 所以你还接下来还会再做下去的哦。 接下来如果这种补贴呢，这种机制不变的话呢，我就还会做。如果是补贴会降低或者是其他方式，因为我要评估一下这个投入和产出还有时间那方面的这个性价比。 还有别的担心吗？你看现在几个城市都被查了。 一开始有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群里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后来呢我们也考虑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后来也发现他去查的话，因为广州只是一个办事处，成都应该也是，他的公司是在上海，他去到那里查呢也只是查他这个可能执照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他查的呢可能不是这个运营这方面，对于我们司机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方面我们觉得跟我们应该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即使被查的话呢，优步这边没有发出通知的话，我们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听完之后都动心了，有没有？ 对，1周2-3000， 对， 这公司 挺好的，你可以，你可以。 然后，但是香港肯定不行，因为香港在优步在香港被禁了。 哦，是吗？ 对， 禁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整个 APP 被下架还是怎么着？ 就是不能在香港使用，而且人民优步好像据说是在中国独创的。 哦， 对， 就是中国大陆独创的，是吧？ 对对对。 哎呀，这个在司机他看来，尽管说现在被查了，好像对他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还是会继续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范围里面，他还是安全的，还是会干下去。那我们等一会儿呢，有好几位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以给我们支支招，也先给我们点出现在到底这个空白的地方到底在哪儿，灰色地带到底在哪儿？他如果有可能会酿成一些比较大的危险的话，他又有可能是在什么方面？我们先休息。一起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话题讨论。 说到具体的法律问题，还是要请专家来帮我们解析，尽管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疑问。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位专家的解读呢，是来自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讲师张孝宇博士，来听听他主要是介绍现在关于这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国家到底是怎么样规定的，灰色地带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执法方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 应该说优步这个是在我们国家是属于法律上呢，既是合法非法之间有存在一个灰色地带的情况。那么对于客运经营这块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包括交通部通过的法律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如果是从事出租车业务的，以出租车进行客运运营业务的，必须办理相关的许可证。不仅有许可证，他办许可证呢规定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他必须得有，你要承诺自己有停车场地，必须要有相关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等等等的。那么现在呢有几种情况在法律上可以区分。一种情况是说以私家车用自备车进行运营的，就以这个客运运营的必须办理相关的许可证照，还必须满足相关的条件，否则就是无证经营，这实际上是要处罚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拼车这个情况，这实际上是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那拼车曾经我们在上海曾经有个分中介有交易执法的案件，那个案件呢出台之后，上海的法院系统出了个司法解释，就是说对于运营来讲，对于偶尔为之的或者说仅限于临时性互助的这种情况呢，它不是作为客运运营。客运运营和法律上是有明确含义的，就是以这样一种以你的这个自备车或者说你的这个私家车为生产工具，那么载客运输并且以此盈利，而且以此为营生，就是运营了，构成一个实际上一个个体工商户一个经营性行为。那么如果说偶尔为之，比如说办个好事或者邻居互助，这种临时拼车不被视为是非法的这个无证经营的这个情况，因为上海的司法解释也说得很清楚，抓到一次还不能够界定，多次了才抓到，所以可能构成营运了才可以构成这个无证经营的这样一个处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公司自己购买车辆交由那么具体的司机去开，像那上那个车辆是公司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这样，汽车租赁公司可以提供时租服务，一个小时租也可以一次租，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一号专车这个从法律上已经解决了，基本上各地的运管部门是不会查的，如果这个车本身是公司的汽车租赁公司的车，它可以租出去分次分时都可以。 嗯，关键就是人民优步这个，就是它还是属于拼车，但是拼车呢，您刚才解释说互助形式的它就不算，但是它大家知道它肯定不是互助的，它肯定是为了盈利赚钱的。 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但如果按照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来看的话，应该是它是属于法律上也很难去查处的。小的微观的这个执法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给人民优步留下空间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也很难证明，很难去证明它这是一个营运，还是一个偶尔为之的，或者说是一个临时为之的拼车。因为你要取证，这个取证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据我所知，很多人民优步的这个司机啊，他可能他是有正式工作的，怎么他是在单位开个单位的车，他并不是以此为一个营生，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类似于偶尔的一个小兼职这种一个概念。 好，这个张孝宇博士的意思主要还是在于拼车，就拼车这块执法也不好举证，他非说他是我亲戚或者他是我邻居，你也没办法是吧？所以呢，是不是上次这个在成都那个查处，是不是想从这方面找一些的证据，就证明你其实根本就不是互助，你长期是做这个接单的行为，是就是为了赚钱？ 其实很多人就说他们是不是想找证据，找到有很多私家车司机是来做这种非法的黑车的运营的，但是最后没找到证据，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成都的时候是有很多司机围着这个这些查处的人员喊是不是钓鱼执法呀等等一些口号，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你看这个成都这边还是好好的， 这可能威慑一下，就是告诉你我们在看着呢，是吧？你可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你该执行的还是得执行。 对， 但是他应该不至于说我就可以把这个打压下去，因为这毕竟他 它是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那存在似乎它有很大的这个合理性。那反倒更大的声音是你政府怎么样去把这些资源好好的进行统筹和整合。 对， 人民日报都发评论了，人民日报也这个腔调，所以呢大家还是有理由有信心的啊，这个应该不会说就让优步像它在其有些国家一样就被封了或者怎么着。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专家的意见吧。那紧接着这位呢是东南大学法学院的顾大松教授，那他也谈到了这个事件当中涉及到的更多的法律问题，来听听看。 首先这个查，目前我的认识啊，就是说不管是广州还是成都，它都是一个正常的执法检查，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查封。执法检查过程当中它是可以进行证据保全的，比如说有扣一些东西。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很多这个在目前的法规下，这种私家车从事这种营运活动或者是类营运活动的执法部门不去调查了解，就可能是失职。这个执法检查是正常的，而且我也注意到像 Uber 他们在回应当中讲的，就是他们也在配合这个主管部门进行调查。那么我想的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管是在传统的框架下或者新的一些新理念下面，都是要合作来解决的。 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关于专车是不是违法的，后来确立了一个体系，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车用的是租赁公司的车，然后司机是劳务派遣公司派过来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四方的合作，然后最后拉活是不违法的。但是之前 Uber 他推了一个人民优步的这个运营方式，很多车是私家车，那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违法的呢？ 我们国内的出车啊，主要是巡游的。那么推一种预约车，就是根据这个消费者需求啊，一种个性化的一个车。交通部在去年有一个立法，当时就明确要发展这个预约出租汽车。在交通部出了这个规章以后，各地城市推进这个预约出租汽车许可啊，应该是这方面是存在的政策供给不足的。没有符合交通部的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的，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市场啊发现了这个预约车这个空间，我们称为合规的专车，就是交通部已经发号了一个表态啊，就是什么呢？是汽车租赁公司的车和代驾公司的驾驶员在信息平台的整合上面，那么可以做移动互联预约车的服务。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市场的创新。实际上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准入的管制是没有了，合规的，但是你运行过程当中的事中事后的监管，实际上是企业应该和这个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相关部门之间实现合作的一种监管的。这块呢，现在是一个缺失，说实话是个脱节的，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在呢，实际上另外一个局面就是私家车在空闲的时间或者早晚高峰的时候，那么可不可以来提供一种出行服务？现在大火的人民优步，它实际上是用的是拼车的证，说高一点，它就是一个汽车共享的证。2013年年底的时候，北京交委出了一个小汽车合乘的一个指导意见，比如说我有一个车，正常的上下班，我从家到这个单位，这个时候我把这个路线挂出来，正好有人在这条路线上合理分摊我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油费、过桥过路费。但是如果说稍微快一点，就说我不是从我家门口出发，我稍微绕过去接你行不行？这个 Uber 它从这个理念下来推这个人民优步，但实际的运作过程当中，就有时候很多车主的用去营运性质，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分享性质的，那这个就实际上跟现有的法律啊，它就是不吻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呢，这种模式它更需要在汽车共享的理念下来通过一些立法来规范。 但问题是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共享还是说它是运营了呢？因为有人就对这个运营这个词儿，他提出了疑义，他说运营就是应该以此为生，但是我们可能只是像人民优步，他很多时候就是绕了一点点路再去接个人，然后他就认为这不是运营，查出我是没有道理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不管是拼车还是比如说营运，实际上它里面是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上面就是企业有义务去什么去进行审核，主管部门提出标准，企业审核，排除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来推动规范的拼车。只是我友好的达成的话是没问题的，我自己不收钱，那我带一个人是没问题。但要分担一定成本的话， 它里面如果产生交通事故怎么办？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就是汽车共享啊，它是一种绿色交通理念，变革我们城市居民啊对车子好的一种方式。那东北车对城市交通承受不起的， 嗯， 而我们现在城市的车已经是足够多了，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些闲置的资源用起？企业和政府之间通过立法来凝聚一些共识，横行一些利益冲突，来引领这个创新。我觉得这是目前是当务之急。哎，如果说是从传统的出租车再增加一种预约车这种客运服务的话，这个呢是完善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呢，像这个争议最多的像优步这样，它是用汽车共享的一种新的问题。 嗯， 新的问题可能就是说要用新的一种理念来处理。就是像在美国有些州的立法，它就是采取法案的名称叫什么？交通网络服务创新法案。 嗯， 就是把这种网络公司啊定性为一种交通网络公司，那么这里面的个体司机整合在上面呢，把它定性为一种个体承包商。 嗯， 那么在这里面设定一些，比如说保险啊，还有就是说这个车辆的检修啊，就驾驶员的审核啊，中间的投诉处理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和主管部门甚至社会一起来合作监管，比如说像我们上海去年有一个规章， 嗯， 那么就针对这个就是说信息网络平台上面的提供信息服务，那么信息服务里面出现了一些违法运营的一些车辆，这个平台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因为当时的新事物就是一味的就是说采取一种处罚的方式，也不愿意太多。那么之后我始终是强调，就是说应该采取一种这种信息平台提出你的准入的标准公开。然后把这些审核的信息给主管部门进行对接审查，然后甚至再创设一些专用的一些保险，在运行过程当中一些投诉啊一些处理，你要自己进行一些回应，甚至呢要借鉴这个主管部门已有的就是说投诉处理的经验，这样的话来实现一个合作的制度。那当然我们用传统的一味的那种就是说你不来报备我就罚你款，可能也不是个办法。就是说不管是以前交通部讲合规的专车，那么还有现在这种汽车共享推动的优步，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主管部门，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啊，在一些政策的供给上面还是不足的。就是我们一向是缺预约车，交通部12号令已经出来大半年了，但是我们地方的这种预约车汽车现在推进的这个力度是很差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汽车共享。汽车共享实际上北京交委应该是早些年做得好，但是其他城市说汽车共享这种就是合规的拼车啊，那么往往是什么态度？只要你收钱就是违规，这两方面是不足的。主管部门在这方面你要加强这个政策的供给。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就是企业也要就是说采取合作的方式和主管部门之间进行沟通，实现合作的一个监管。 好，我们听到的这位是东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顾大松的一个看法。 对， 他也觉得趋势是好的，创新也是值得鼓励的。 对， 但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管它和整合它， 是 吧？可能管这个词也得慎用。 他的意思是应该说很多政府部门从地方的政府都出过这个标准，甚至是鼓励这种共享模式。 出过什么标准？ 像北京就出过一个鼓励汽车共享的私家车共享的这么一个方式。确实，因为你在配置这个道路资源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打出租车，那可能你大街上全都是这个空载的出租车，那这时候你的道路资源必然就被极大的占用了。 嗯嗯， 如果全是黑车的话，他专门为了你来拉这个车，或者是专车的话，专门为了你来跑这一趟，那也是在占用道路的交通资源。但如果是拼车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顺便往这个方向走，那可能这确实是对交通资源的一种缓解。 嗯嗯， 但问题急需解决呢，是因为政府只是出了一个鼓励性的文件，说哎这个东西是好的，他也认可这个东西是好的。 对， 但是怎么去管呢？现在真的没 还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你还别说，在中国，在全世界，它都是一个难题。 嗯， 很多国家它都遭遇到大麻烦。我看到过一篇这个去年的文章，就是说 Uber 在美国它的麻烦在哪儿？它其实出过车祸的， 对， 甚至包括有性侵案，这个在中国倒是现在没听说。然后呢，这个你跟他打官司吧，就像法院，像什么管理者、市政厅，他就没法给好好的定义这个优步，它到底算是一家的士 是公司呢，还是一个技术平台呢？那些使用私家车的司机，到底是法院上有的人在那说是员工呢，还是说像 Uber 那样，他们其实就是合作伙伴，就是自由职业者？其实这些在美国他也没有明确，尽管说这个软件是从美国来的。 对，但是 Uber 它本身它的诉求是说，我只是一个信息交换的平台，不管是司机还是打车的乘客，都是我的客户。对，其实它是做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所以如果出了问题，其实应该是客户和两个客户之间的问题。 哎，我想到我们当时做淘宝那期的那个逻辑，就是当时不是卖假货吗？说他，当时我记得我们也找了很多的法律专家，后来问结论到最后是说，淘宝查假货，他没有权利，他也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所以呢，这可能。就是提供平台方，你怎么样去设定它的那个标准和定义，它最初建立的时候它的职责，就某些职责可能是必须国家这个公权力部门你必须赋予它的，它才可以说我名正言顺的去做某一些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就是恰恰是要建立规则的时候，既然大家发现中间是有问题了，所以在建立规则的时候就必须把中间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细节想得非常的周到。尽管说现在也许世界上没有更加成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吧，中国在互联网这块它确实还走在世界前头，你看淘宝网世界做得最好，是吧？你也包括因为我们平常这个传统的行业说，因为你传统行业的发展水平没有那么高，所以反倒那些那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它会更加的快速，就是你建立规则的时候反倒没有在别的国家那么的麻烦。而且你像在美国出租车行业，它有各种工会啊这那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牵涉不同的一些诉求利益团体，你有很多的程序要走，但中国也许就是领导一句话他也就解决了。 中国也有利益团体啊，比如说像之前出租车司机罢工就是在抗议专车， 对 他们的这种利益也是受到危害。但是你像刚才顾教授他说其实国家是鼓励这种形式的，但是之前他也没有制定一个准入许可，那你既然没制定准入许可，然后你也没有制定说这些公司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那这个问题如果出了问题，那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这些公司， 对， 那你也不应该一竿子就把所有的这些公司都打死，他们就不应该做这个事儿了，反而是应该去商讨商量。 对，没错，这个越说觉得这个事儿越复杂哈。我们等一会儿再还有两位老师，也是这各个在这个事件本身各个领域的这个专家，我们再来听听更加深入的解读。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Good,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两位法律的这个专家，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单纯的从法律这个层面来解读的这个问题。那我也请教了另外一位法律专家，他是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张长青老师，他也是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法研究所的所长。他除了深谙法律这个层面，他更多的也了解比如说交通规划、交通设计。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现在看待这个事情的问题和政府的职能部门看待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告诉我说，政府尤其是像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的地方是政府，它更多的是想发展公共交通，就比如说公交啊、地铁啊等等的。但是像出租车、私家车，甚至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小的这个人民拼车呀，或者是专车呀等等，它的这个运力跟公交车比都差太多了，一个车最多能坐四个人。 但问题是这两个冲突吗？就是你发展专车和发展公交的这些不冲突吧？ 哎，他认为是冲突的，你可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我们来听听看。 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优步他没有接到单的时候他是不会在路上跑的，这样算下来他是没有占用这个闲置的这种道路交通资源，不像出租车他一直在街上空跑，这反而是一种对交通的一种优化和最大的利用。那您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吗？ 我觉得值得商榷。咱光说这个利用资源的事儿，你比方说现在的早晚高峰打车需求量特别大，这个不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世界上也是这样。那么上下班早晚高峰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出租车的人数众多，那这时候你都拼起来，那么整个要满足这个市场的话，你可以想象 想象啊，那得有多少部出租车出来在街上， 嗯， 占用道路，那个道路的景象是什么样？肯定是瘫痪的。你没看，有些大单位、大企业、学校，那都好，有些甚至是上万人，那出来之后都打车，那整个门口那条小道，就是不用说上万人都打上车了，就是几百人能打上车，整个是不是这个道，这个门口的道路就堵死了？ 嗯。所以就是说，本来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跑出来接活的这些私家车，现在也在路上了。 对，就是本来不应该出来接活的，现在已经跑到路上了。事实上，它占用的道路资源。从一个角度来讲，两个好像无所谓。那需求量这么大，那多了，那整个道路资源那就应该。 但是假设原本他们就是私家车，因为优步他说他是拼车的嘛，就是说你原来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然后现在好，我给你拼一下，我带你一程。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就是对资源的一种再利用呢？ 如果说这样的话呢，有情可原，这样的话是可以解释得通，是吧？说是你本来是你是走的，或者是这个乘别的交通工具的，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的，这样的话呢，同一方向同一道路，咱们拼一下，这样呢，这个还是应当鼓励的。 嗯，所以他 事实上他，但事实上，但是他究竟是做的哪些事儿？咱得把它区分开，是吧？ 嗯。 第二呢，你现在这个拼车问题，我们的法律法规也应该在这方面完善。拼车出了事儿怎么办？ 嗯， 是吧？发生交通事故，是吧？尤其这个拼车的大车这个人受了伤害了，这个什么各种保险赔偿啊，谁赔偿啊，是吧？这些东西还都一系列问题。你上了这个车之后，真出了事儿，找谁负责？优步肯定，他说我不管，我只能提供个信息，是吧？ 嗯。 那么私家车的车主有可能一看我这车又不值钱，那我可能我就赔不起了，是吧？ 嗯。 上不上保险还不一定，对吧？ 嗯。 好，这个明显。张教授的感觉就跟之前的专家不太一样啊。 嗯， 他虽然刚才的专家都觉得这是个趋势，但是呢，这位张长青老师呢，他就更加的考虑到细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吧？你说，公那个什么高峰期的时候，那些车都出来了，人家本来买的私家车在那，你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会开， 所以 你不能说从人家的动机，然后推翻人家有开车这个自由啊？ 没有，他不是说也推翻人家有开车的自由，他只是说。说你要保持道路通畅，然后你这个自由是为了你享有更多的这种开车的自由，那你必须要做一定牺牲。 你不是做了很多限号的活吗？ 限号这个目的就是保持路面上的车辆减少到一定程度，这样你的路才是通畅的。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就是，虽然他限号了，但是你现在限号了，也不是所有的车在那天能开的车都会在早晚高峰那个时代在路上的。但是如果说专车和私家车都上路拉活了，那在早晚高峰这个时段，因为很多人需要车，那在这个时段的话，很多车就已经在路上，就会比原来没有这些车拉活的时候要更拥挤。 我觉得他们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这个，你限号你就得考虑到最大的限度的时候，那个车所有都出行，你整个承载力怎么样，所以你应该更加全盘的考虑，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这儿太多了你就别开了吧。 对， 那每个人都有正常开车的自由和权利。 对，但这个问题是可能很多道路交通规划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前做的，现在中国的这个汽车的保有量和当时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应该是增加大家去乘坐公共交通的这么一个动力，而不是说你买了车你最好就别开。当然有人的， 对，我觉得 有的人出于环保他可能选择，但是任何人他都有自己做出任何自由选择的权利。 对，这个是我觉得还真是很有意思一件事儿。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在英国上学，北京这边说要增加这个公共交通发展，他是把所有的地铁票价什么都降价了，然后大家都去坐，反而服务质量下降了。但是像伦敦他们是怎么做，他是把票价提高了，做的人 可能没有减少，但是它服务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对啊， 就是理念就不一样。 而且关键它还扯什么这个保险的问题，这些也都是细节，都可以完善。你坐任何的这些交通工具，它都有可能出意外的风险，所以乘客自己会掂量，是吧？ 所以政府是不是管的太多了？我也问了另外一位经济学家、专栏作家，也是资深媒体人胡适之先生，他是怎么解释的？ 错肯定是在政府，在法律这方面，你可以看得见嘛。优步他没有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对人民有好处，他不偷不抢，他促进乘客和司机的一种沟通，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让大家出行更方便。你是挑不出他什么错，满眼都是好。如果是他是不好的东西，大家也不会去用，他也火爆不起来。从他的事物本性来说，这是一个大好事，他没有任何错。所以现在唯一的错就是错在说他违法了。您没干任何坏事，突然有个执法者说你违法了，那我想可能那错的不是你，那是这个法律有问题，那不是这个优步或者说司机或者乘客有什么错。你这样子的法律就蛮不讲理了。网上现在不流行一句话，政府对解决交通无事无能的，但对解决能解决交通问题的人是非常有本事的。这也是政府职能的一种错位，一种异化了。你这种作为其实是扰民，是害民，越作为那老百姓就越遭殃。你像交通问题它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好多时候就是政府干涉的太多了，管的太多了。像优步像其他专车这种服务，其实它很好的市场的手段，很好的解决了大家的交通问题，但是你政府设置障碍去打压人家，不让人家去解决问题，那当然就交通问题就永远是个问题。我想政府还是要回到它的本位上，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制造问题来找自己的存在感，找自己的重要性。就市场它本身是有自我管制功能的，它最大的管制功能就是你说的消费者的投票功能，用掏票投票。你像优步也好像其他滴滴啊也好，它靠什么去吸引消费者？它不是说我拉把枪顶着消费者，你一定要去坐我的车。所以这种约束下呀，这种市场秩序就出来了，就是说你对消费者好的企业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市场，而对消费者不好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是一种最健康的市场秩序。现在呢，政府呢，他就是要破坏这种消费者直接的投票的约束机制。现在消费者很喜欢优步，很喜欢滴滴专车或者什么专车也好，但是政府说不行，你不能按你自己的喜好去。当然政府还反倒说就是对消费者好，那我想其实这是蛮不讲理，这是强盗逻辑了。什么叫黑车？比如我像优，我明明开车我是去载客，我是去把人送到地方，我还服务的他挺好，他还满意的给我钱。我这个过程中哪个地方体现我黑了？哪个地方我伤害了乘客，伤害了谁？都没有任何一点黑的限制在里头。他唯一黑就黑在说我可能是没有交保护费，没有给政府交租金，没有经过政府的同意。那按照这种逻辑来说，其实黑的是政府本身。如果政府长期的是压制这些好的服务，那是有可能那这种服务就变差。你想一下，是吧？无痕厂者无痕心。如果我开优步的司机，我动不动就会被警察查封，那我想他也不敢光明正大的做生意了，就得偷偷摸摸做生意。人家本来想做一个好好的企业，想好好的通过自己的服务获得口碑、获得声誉、获得市场。但是你政府如果是打击这种好企业，那他只能是搞地下工作了，只能是最有胆量、最能跟政府对抗的那种人，他才可以去开这个车了。那最后就是一种好车，又可能就被政府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打黑，打成实实在在的黑车。政府这个时候就说，真的是黑车，源头是因为你开始不让人家成为好车，你去打压人家，才让这种好车变为黑车的。 好，这个胡老师很公知范儿啊。 对， 哎，虽然我们都没做过 Uber， 但是我挺赞同南都的一篇社论。 嗯， 他的这个标题叫做和 Uber 站在一起，积极拥抱技术革新。所以呢，这又是讲着讲着就觉得是一个宏大的一个话题。 对，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还有机会再聊聊这个道路和交通的问题，背后它牵涉的面其实还是挺广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拜拜。